登记证上面我写了你的新地址，你又搬家了，因为你怕生活没变化。这次好可惜，我们来不及见面。没想到果然彼此给这么大的空间。今天飞机带我回家，虽然没有看到他，快点起飞吧。哦，你可以告诉我你还谁，不用说出他的名字，不用形容他的美，一个在半空中的人会掉眼泪。你可以告诉我下面看台北，真的好像个乐高玩具。现在才发现，你搬到一个不错的住宅区。反正这个月我还会再回来一次，至少一次。现在的时间，我还是最好写我的新歌曲。今天飞机带我回家，虽然没有讲到话，闭上眼睛吧。哦，你可以告诉我你还说出他的名字，不用形容他的美，一个在半空中的人会掉眼泪。你可以告诉我你还爱谁，否则为什么不抱紧你，你没什么反应。是否你一个人过了太多夜晚，你一定像我一样的孤独。 一样的孤单。